欢迎到我他周报爱杰德。 啊，末日。 今天2024年1月8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过咗非常波乱嘅一周啦，日本、真系波乱啦。 日本乃至世界最大嘅新闻，我哋专题另外讲。 系啦，咁我哋 讲啲讲喜事啦。 讲咗对于宅界嚟讲都几波，系一月一号嘅波乱嘅星期一。 下周就我哋最大嘅新闻啦，上周其实有好多连发嘅。 连发，首先我讲个最 自己解答翻自己之前讲嘅问题啦，即系我哋上一周我哋讲到系，年底唔系好多人会结婚嘅咩？ 又变咗改咗年头。 唔系而家改咗年头，而系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嘅，大家唔想喺兔年度结婚。之前系赶虎年尾班车，而家就系赶龙年头班车。龙虎好劲啊嘛，但系兔就咁样啦。我唯一解释系咁样，佢就系想避开，因为日本嘅年啊，系生肖年啊，系跟新历年噶嘛，一月一号就已经系龙年噶啦嘛，所以佢哋想喺龙年去结婚，甚至系龙年生仔，咁啊，所以咪会系全部系一月一号先结婚咯，唔喺年底度结咯。我唯一解释系咁样，呢个系解释嚟嘅啫，唔一定系事实嚟噶。咁啊，有啲咩人咧，我咪逐个嚟啦。 首先讲最有名嘅未结婚，但系应该系最爆嘅，就龟梨和也同田中美奈实就交往中，交往咋？依家都系最爆嘅，因为佢话两个都大名人。至于水着女优就深笑智美就同棒球选手平沼翔太就奉子成婚，跟住咧。应该算是他自己都不当自己一般人的了，Hikaru Ken日本最红的 YouTuber 就跟一般人结婚。那呢一个超有名的主播安住新一郎就宣布结婚，就跟一个已经做变了一般人的前艺人结婚。至于声优方面最爆的就是内田同马和日高利菜，那就龙王婚，就是说是因为他龙王两个主角来的。 虽然在故事里面没有结婚的，他在另一套什么二世，我不记得那套二世纪回来的乜春，两个都不是人来的，不是人的角色来的。那里面就真的是夫妇了。那时候之前我们有这个配音对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那时候已经传他们是交往中的了嘛。这样。 那就顺利地日高利菜现在多的有名人亲戚多了一个就是内田真理了。二姐了。 应该是嗰啲叫做夫姐，应该点叫姐夫？我哋先调翻转，应该点叫我哋？阿博士啦， 跟住咧就系、是、有另一单就阿座上洋平同大和田仁美，就佢两个就唔系太有名嘅，但都算系识啦，即系至少我会识啦。我就两个都系声优嚟嘅。咁跟住咧，另一个咧就系、是、俾人吐槽，就系、是、谷口贤治同平野绫结婚。咁谷口贤治由于做过佢做过拉打，做过欧长文，做过战，好似做过战队。咁咧就俾人吐槽就系、是 啊，我哋普通人冇兴趣， 系啦，对普通人冇兴趣，要做外星人啦，改造人啦， 超能啦， 超能啦，齐晒，我平野结埋婚啦。然后咧，其他就系、是、冇公布另一半嘅，就包括咗伊藤家内惠、能登有沙、须藤叶希同埋影新生，咁就三个就都系结婚嘅，咁就恭喜晒佢哋啦。 其实我有少少怀疑，本来唔止咁少嘅， 冚咗啲可能冚咗。 即系虽然一月一号应该系最多嘅，你冇发现地震咗之后冇人话结婚嘅咩？上昼就好多人讲，下昼即刻。 唔系，通常唔系咁。另一样嘢就是、通常上昼就公布晒嘅，依家通常就咩咧？答证嗰朝就早一擘大眼讲完恭贺新年就全部掟咗出嚟噶啦，费事烦。 我觉得本来应该下昼都有嘅正常，但系 冚晒啦。 呢个时候你讲咧，即系各方面都唔系咁好咯，对你、对大家都唔系咁好啊！你要明白，人哋会问你攞几定赠庆，尤其是你知道日本几咁中意自缩噶啦。不过我哋留翻专题再讲。 不过今年呢个专题再讲嘅，专题我要再讲嘅。咁、好啦，跟住讲下啲新番嘅消息， 动画消息啦。 首先就系、是。 魔女竟然有第三期， 我顶你个肺！呢套嘢系我最捻憎嘅作品嚟嘅。 我以为套嘢85,000咗噶啦，即系我知系有人中意佢嘅，但系佢即系已经人气，即系真系足够 咁耐之前。 应该之前出咗，佢之前出咗嗰阵时都有啲人睇啦。咁都唔错。OK， 我知道我有偏见。 唔系，佢系有佢系我认为嘅咩？打飞机神作嚟嘅， 唔紧要啊。总之 系 咯，当年嗰阵时候，你话佢出完二期，跟住出，跟住落去出第三期，我仲理解到。 但系而家隔咁耐， 隔咗咁耐咯， 就系咯，呢种系飞机作。 即系佢好唔好已经唔同你讲啦，隔咗咁耐又唔系特别有嘅人气，但系佢竟然可以重启到， 有啲 都可以算重启啦，我唔知 道第三期啦，总之就系都几拗头啦呢套嘢。谂下组建沙织，而家已经已经唔系第一线咁简单啦，已经系去升咗上神台，要做埋啲配，要做嗰啲咧，配角啦，即系嗰啲只出一集两集嘅配角啦，升咗上去呢个阶段啦，谂下几耐。好啦，跟住咧就系山 T 就系第二就系，即系佢严格嚟讲就唔系算第二季嘅，应该因为佢开始日本嚟拍四季，拍四个 season 嘅，即系一年翻嘅。 即系佢唔系续篇，系一路已经预计咗出嘅第二期。咁佢官方叫佢二期，我哋又尊重翻叫翻个二期啦，咁样咯。即系1月11日就播啦，即系吓，即系几日之后。 新版 David Production 做嘅。 即系虽然我冇睇啊，我对呢套嘢我新版我唯一印象就只有佢个新中文名。我哋上次都有提过嘅， 唔系新唔系我唔嗱，我因为我作为一个山天迷，我系对于前嗰十嗰半嗰诶半嗰两季咧麻麻地啫，觉得佢硬系唔知点样感觉，怀旧唔怀旧，新唔新嗰种感觉，拍得好怪嘅，我认为，所以我冇即系作为一个山 T fans， 就而家直情间唔都翻翻嚟睇，但系动画冇心机睇嘅。 呢啲重启都成日会出现咁嘅状况噶啦，即系定位不明啊，嗰类问题。 怀旧唔怀旧，新鲜唔新鲜咯，因为佢又想80年代 feel， 但系问题就系你要24几结咗唔知搞乜，不过算啦，呢个就唔该。另一套咧系有啲意外嘅，因为其实喺睇嚟就系、是、上山道郎。就佢嘅漫画《中年大叔转生反派千金》就动画化。上山道郎咧，佢系一直画开所有嘅儿童漫画嘅。之前佢画啲咩格斗街同埋一套唔知咩咧，都系走一啲儿童杂志连载嘅。咁今次咧呢套嘢就系佢最初本来 Bisui 画嘅，纯粹系佢睇咗好多所谓嘅转生翻心血来潮画嗰啲简单漫画，摆 Bisui 度分享。点知被编辑睇中咗，话喂干脆连载嚟，结果就变咗套嘢啦。 而且佢个连载是 Young King 啊， 系啦， 同佢个定位有少少都几大冲突啦。 但系咧，呢套嘢系好睇嘅，因为佢其实唔系世界转生嚟嘅，你睇下睇下，发现唔系世界转生嚟嘅。咁就呢个就唔讲啦，就都出就都连咗七至八本嘅，好七八第八本嘅连载到，应该都唔知道改编几多啦，因为呢啲嘢好难讲嘅佢。OK 得嘅呢套嘢 OK 可以睇嘅。跟住咧就是一单大新闻啦。 大啊，我觉得系 who fucking care 嘅程度，唔好意思。 算大啦，因为其实唔系喺一般人嚟讲算大，因为高桥一宣布封笔，其实系大新闻嚟嘅。 系一般媒体都会播啊嘛。 因为话晒佢真系影响咗五 X 代嘅足球员啊嘛。 甚至影响咗全世界， 全世界足球员好多全好多足球。 而家日本足球有影响全世界嘅能力噶啦，已经系即系，但系系好多人系因为佢而咩？但系你见佢嗰个连载，我调翻转问在座边一位睇到佢最新连载，唔该举手。 Rising 冇啦，边有冇可能啦？连仲有就咩？我成日我吐槽多次啦。八十年代睇佢嘅僆仔，因为佢嘅漫，因为佢足球小将而开始踢波。而家我谂除而家我谂而家得而家系谂得翻而家得翻中田英寿仲踢紧波噶咋？ 你要明白中田英寿仲踢紧波已经系俾人吐槽咗好耐好多年噶啦， 50岁大佬，即系系睇佢正常一般人一个足球员睇佢，因为佢睇佢漫画开始踢波，退埋休到佢仔而家出道，甚至佢仔已经可能成佢啲国脚啦，佢而家先退休，哇有咁长命啊！ 佢讲嘅理由啊， 张就系佢作对面角色仲系在踢世青杯。顶呢个肺，黐人线！ 我真系唔知佢后边入边睇到边度，老老实实唔系话咩 World 世界杯咁样，我唔记得咗啦。即系 佢总之就系咩？佢其实系当初讲真，喺度食住水，即系我唔想讲啦。即系佢有啲童年回忆就继续可以做回忆啦。不过 我记忆中我睇嘅最睇到最后嗰期，睇到最后嗰度应该系世青篇，真系写住睇青篇个世青篇。葵新五篇都冇睇晒，即系。后面那些真的我想调回问有哪个人在看，即是作品本身成个来说的确是，但他后面连载不连载其实已经没人 fucking care 了，老老实实。他说他宣称就说是因为他体能衰退所以就不说，这个可以是事实也可以不是，即我觉得是人气衰退咯，又或者是已经觉得。 不是，那我又不担心，那我觉得体能衰退是很主要因素来的，讲真就是以他那些东西因为 keep 住，因为 keep 住说因为有钱。收，但问题就系发卖。佢讲真的，你卖手游啊 ，K K 赚咁多钱，总之佢唔画漫画，佢唔画漫画都唔使惊冇钱养老啦。 咁咪咁多。 我简单睇佢后面啫嘛，唔好睇佢点讲，睇佢点做。佢后面如果真系仲会就会继续写故事，因为佢而家话唔画啫，佢未必唔写啊嘛。佢又讲过佢可，佢话以其他身份延续故事，咁到底算唔算系话佢话我改为做，即系好似车田咁做净系做监修，自己落笔落场反而会炒咗啊？定系点样咧？唔知道咁啊，睇佢点做啦。因为63岁系咪真系咩咧？喂，阿藤子画到话我80几岁，画到个钉疮似一样咯。 咁就嚟，唔系有啲咁啊，唔同嘅。相对嚟讲，因为每个人嘅体能都唔同嘅。 我知人人就唔同嘅，咁啊。 咁嗰间就系、是、咁、啊、咁岸边老伴老师啊，而家话租做靓咪，因为话你唔好俾佢俾啊嘛啲嘢。 啊，咁啊，漫画消息啊，好少下我嘅漫画消息啦。咁啊，咁啊，跟住就系游戏消息啦。先讲啲轻松少少嘅花边。一个就一个有周边不呢、这个微软不务正业系列 ，Xbox Series S Torsa 即系多士路。我而家揾， 就算以成个 Microsoft 嚟讲，都系不务正业，即系唔系嘅嗰游戏部门系成个 Microsoft 嚟讲。 不过好似得 Walmart 有冇卖啫，我就谂住亚马逊冇卖，买部订翻香港。 限定预订。 哦，咁冇计啦， 冇啊。 因为我想买部嘢，呢个无聊嘢，咦，都几靓啊！个波斯炉都设计几靓啊！ 唔系，其实咪就系嗰啲点讲啊？卡通周边啊，我都有过噶，不过唔系波斯炉，系飞碟机啫嘛。我有个史努比嘅飞碟机啊，即系都类似咁嘅嘢，佢可以整出个 Xbox 个图案出嚟。我唔知系嗱，我唔知佢可唔可以唔整嗰个图案出嚟啊？即系 整都冇所谓咁样。 咁会影响口感噶嘛？即系你唔系下下你都想咁样，不过唔紧要，你玩买得呢嚿嘢，你都攞嚟咁玩噶啦。即系一个 CO 呢个系 S 嘅型外形嚟嘅，因为比较窄。咁啊，会整咗个 Xbox 嗰个圆形加个叉个 logo 啦。即系咁，即系我有好几个 friend 都话有兴趣买嘅。我苦于呢个通路问题，应该冇。 好啦，跟住一单系 好啦，咁我攞啲正经啲啦。我先讲个人哋嘅吐槽啦，有人吐槽话：，呢啲夹埋呢啲嘅咩？有咩咁大不了？我谂紧，你知唔知呢单嘢几咁大件事？首先对象系俄罗斯方法啦，咁大家都可能估到系边单噶啦。呢只 game 本身就已经系一只经典中嘅经典，而佢嘅一个圣杯就系打爆机。 简单嘅就咩？快部电脑顶唔顺。 唔系快，系佢我估应该系某啲日位搞出嚟嘅。即系佢系程式，其实佢唔系真系爆咗，或者咩 finish， 跟住有个 low ending 俾你，唔系，佢系去到一定程度，只要去到嗰度，系应该系某个数跳位跳爆咗位啊， 超过咗个超佢程式超时就超过咗某位就顶唔顺噶啦，自动。 因为我讲个小知识俾大家啦，俄罗斯方法入边咧，只会去到30关嘅啫，记位只要去到30关，第30关开始，所有数都会乱码，佢会变成一个16进嘅乱码位。咁、那个数字唔代表个入边个关卡，但系你可以默记啊嘛。去到155关先中，就会因为可能系某啲乜日位影响，所以佢就会轻咗喺度，已经系证实咗噶啦。不过从来冇人以人力完成到呢样嘢，呢件系份非常恐怖嘅嘢，咁唔系即系快咁简单噶，佢系经历咗3代嘅技术改进先可以做得到噶。喺第一代，即系我哋最初我哋玩嘅时候咧，有2种方法，大家可能都试过啦。因为如果你揿住个边嘅话咧，佢会先系喐一下，然后好快啊嗰下你揿一你揿嗰阵时即刻喐噶啦，但系佢会定咗一阵。停了一段好短，但是大家肉眼感受到的时间之后才会继续喐落去的。如果用折算做精来讲的话，第一下按下去你由按去到喐呢是一精时间。第二下呢，如果你按实的话，要等16精之后它才会喐第二下。之后就会每6精会喐一格。因为这个时间1+16+6×n=6 啦，这个数呢你会变成只要去到一定关卡之后呢，你的移动距离，如果你用这个方法，你的移动距离几乎得2-3格。咁解决方法好简单，即你唔好按实。有2种应该是一种你唔好按实。按咯，斗手快咯，红白机是冇最高按限制嘅。你按到有几快佢就输得得几快嘅。所以你可以连续按好短时间按8下，然后佢就会向左向右按8下㗎啦。咁你就唔会受限于中间。我谂大家打过你都记得㗎啦。去到某段阶数你之后你就开始按唔切㗎啦嘛。咁高手做嘅方法有2个嘅。一就係预判佢要向左定向右。如果你预判向左嘅话，你就喺上一个落咗地，但係未固定之前 其实这段在时间在初代是很短很短很短的。在那个时间你就要判断是左定右，按实个左定右左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即是第一个在一个方法新的方法出现之前你已经按定左右的话呢，它就会没有第一开始一征和六征这两个关系，恒定地以六征 向左或者向右。但中间如果你要变的话呢就没有了，欧巴拉的了。你移啱位然后即刻按。那这个叫 death 咯。咁另一个就啱啱大家，我谂大家会无意中做咗嘅，叫做 hyper tap， 即系好快速地去揿佢，要快到系以精为单位。啱啱讲过好几次，因为佢由上出现去到落咗落去咧，系唔系得好多精俾你嘅啫？去到三十关之后系恒定咗啦，个数字唔会再喐噶啦，即系三十定四十关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佢去到一定數目之後就咩啊？咁 hyper tap 係講緊你用好快好快嘅速度，係講緊最好喺六精以下啦嘅速度去撳，去撳佢，係要不斷啊！一般嚟講咧，你要做到呢個速度已經難噶啦。你係講六精嘅話，係講緊一秒要撳十下。我知大部分人都做得到嘅，一秒撳十下。但是讲紧持续是两三四小时。如果你要系统竞技类嘅话，你要到对手输为止啊，你系这个时间可能长期可能要持续两三四个钟嘅。咁后屘再发明咗个新方法叫 rolling。咁好多人都冇，我唔知系 source 问题定乜嘢咯，好多人冇提到呢个 rolling 嘅问题。佢明明要提 rolling 嗰样嘢，但系唔提 rolling 系咩嚟？简单讲就系反转你部手，反转你部机，手指顶喺个方向键上面。微微低少少，即系轻轻揩到佢，但系冇揿落去。跟住用另一只手，尾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啪啪啪啪咁四下。咁样咧，如果你嘅重力量适当节奏适当嘅话咧，佢会视同咗你输入咗四次。而家视乎你嘅手指抵喺左键定右键咯。喺呢个速度咧，你就可以好轻松地。比较轻松地啦，应该系你练习下你就知噶啦，会快过你系咁死揿。你死揿难揿冇，好快你就咩啊？而且你死揿难揿咧，你好难控制个数字，你可能控制揿几多下，但你俄罗斯方法你要好精准，多咗一下少咗一下，你就会傻目噶啦嘛。即系咁嘅情况啊。咁有自从呢几样嘢出嚟咧，理论上用 rolling 去打爆机咧，就变得可能嘅，但系从来冇人真真正正做到啊。 因为人嘅肉体，应该系人嘅肉体有极限嘅啦。据 精神同肉体都有极限嘅。 嗰、那个打爆机嗰个，我当时话斋，我话最后只手指冇晒感觉噶啦。 吓、啊，已经完全系反射条咁啊，反射咁样去做啊。你要将呢件嘢练到可以反射地操作，因为佢要玩几个钟头噶。在几个钟头之间是不断地，我重申一次，虽然用这个方法，用 rolling 这个方法，你好像不用按那么多下，但是你实际上你要保持每秒大概按20下的这个速度，保持几个钟头。黐筋的，这个是一个黐筋的事情，是一个挑战人类极限的数字来的。你可能你对这件事没有什么，你只是听我口述，你就想到这是几个挑战人类极限的事。但是有些人出到来就是你说我不知道是酸啊定是什么、打机有什么用啊，你 打爆机又如何。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件事几咁痴线几咁超越人类极限的动作。所以他知道这些门路，你就大家都知道他会有几咁刺筋。所以我想讲给大家大概口述给大家听这件事是几咁恐怖的。其实他打到部机日位日到他部机成个程式停了在那里。因为其实他日位日了很久了。即是他很多东西已经是数字啊分数就黐了在9999，我不知道是几多条狗啦，总之黐了在全狗到不动了。个关卡数就会跳嚟跳去嘅，变咗乱码啦。其实有好多嘢已经系有喺一个 error 边缘噶啦。咁啊，最终令到成个 error 就试，大家会试呢个为爆机，即系呢个系俄罗斯方法，甚至电竞界嘅圣杯之一嚟嘅。即系又我好难接受啲人系将佢贬低嘅。不过算啦，嗰啲人。 我第一反应就黐捻线嘅，我第一反应就黐捻线屌。因为我就听到 赞赏嗰种黐线线啦吓， 即系净系想象到嗰个咧，屌你手玩完只手，你玩完只手，你斩得噶咯，可以。 咁啊，嗰啲高手都分你有数嘅，即系不过先讲呢件事之前就已经，我唔知点解有啲报道，我见有啲中文报道话用 AI 搞出嚟，呢个系同 AI 真系冇捻关系，除非你将所有电脑计算都变成 AI。即系因为电子输入嘅话咧，你就可以输入几多精力都可以输入噶啦，因为输入信号啫嘛，有电子有电脑去做啊，就系输入电子啫嘛，你冇咗肉体操作呢个动作。如果你要求肉体操作嘅话，机械都做唔到。 人反而是做到，机械是反而做不到今日啊。即系好啦，咁啊，少少解说解说啦。咁啊，讲啲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少少嘅记录啦。咁啊，呢、这个呼应翻我哋上个礼拜讲嘅 ，Steam 就公布2023年佢个个统唔系公布系呢个SteamDB 嘅统计。咁啊，统计咗喺2023年 Steam 上面总共发布咗14,535只游戏。咁啊，比上年再多咗2000只。咁啊，呢、这个有少少反映到我上个礼拜讲嘅就系讲紧啲游戏喺22年、21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而延迟。咁啊迟到落咗去23年咯。即系咁啊，呢个少少数字记录啦。我相信大家除咗阿游王兴之外，应该就唔会买晒嘅。即系我讲嗰个位就系我哋之前新闻有提到嘅，有个仁兄咧，系将 Steam 上边所有游戏啊，定我唔知佢啲系都真系买游戏买到变成一个记录嚟啊！我系唔系想所有游戏，我唔系肯定啊。即系总之系一个好恐怖嘅数字啊，20,000几只嚟啊嘛，一日玩10只你都玩唔晒，一日玩100只先玩得晒，即系几恐怖咁啊！咁啊，另一只 Steam 上边爆红嘅游戏《八号出口》， 咁咧就诶。其实之前我都留意到噶，因为之前佢已经讲过就话官方就有咁募集广告，咁样嘅就因为爆出口咧， 喺只 game 入边咗， 系啦，一只 game 咩爆出口咧，佢咧最大其中一个 走廊、就是、有好多啲广告牌噶嘛，好似地铁咁， 佢就而家就募集啲广告，就等阿姐姐嗰阵就out sponsor， 咁梗系要out啦呢啲嘢，只 game 咁红 啊。 另外题外话爆广告爆出口咧，而家即系第一集咧，咁佢有一个广告做咩？兼职募集，咁咧有人揾到就系、是，其实依张兼职海报系真实存在嘅，喺日本某唔记得边个城市啦，因为我见到系有人影咗张相，跟住啲人吓呆咗，唔系，原来真噶，又真有咗咁嘅海报啊，几乎一模一样咁滞、 就 是。嗯，因为啲好行嗰啲咧，即系攞小画家做噶嘛，写人宣传海报啊嘛。 系，或者嗰啲免费素材站啊， 系 咯，系咯， 所以咧啲人睇到原来真嘅系真存在嘅张海报系。 好啦，咁跟住系啲继续系游戏嘅游戏厂嘅消息啦。咁我哋东北方轮廓，北多少少呢个韩国。咁首先就系呢个 NCSoft 就解散咗，唔知应该点读啊 ？NTREEV， 即系如果咁样讲名咧，我睇完个名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你讲魔法飞球嗰间公司咧，应该大家会有啲印象。即系虽然我对佢有印象，就唔系因为只 game 本身，而系佢啲图人图啊，因为高尔夫球游戏啦。咁佢后边仲有啲咩棒球啊嗰啲嘢嘅。咁佢就系 NCSoft 下边嘅工作室嚟啊，佢之前俾人收购咗啦。工作室定系公司是但啦，唔紧要啦。总之而家都俾人接咗啦。咁啊，就因为佢个表现唔掂，持续地唔掂。虽然我调翻转讲，佢除咗第一只之外，佢有边只掂过？咁啊，所以佢接咁啊，唔出奇嘅。咁咁啊，另一单就系呢个都系韩国嘅。咁啊 ，Lexon， 咁佢就俾呢、这个韩国公平委员会就罚咗佢116亿韩元，即系几钱？即系116亿韩元，即系11亿港币啊！差唔多咯，唔系好定咯。 因为我对韩元环嗰个数字系完全概念， 我都冇乜印象啊。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原因就系因为佢改货金到嘅纪律。呢档嘢就都几恶名昭彰噶啦，其实成日都搞啲咁嘅嘢噶啦，即系咁啊，佢系俾人捉到由2010年至2021年10年间喺几百次嘅更新，呢个系风之谷入边。去做更新嗰时调整咗好多机率，系同呢个同文不符啦，呢个销售说明条例应该系咁样去唔系我系指类似香港啊，咁去话佢咁啊，结果就罚咗佢唔系喎，116亿韩元应该系唔系好多啫，6000多万港币啫。唔低嘅，而家韓元嘅低水匯水係唔緊要咯嚇，咁啊就好似咁回事啦。咁啊，即係你唔好以為係代理嗰啲先會咁樣做哦。冇錯，講緊爛產原廠都係中意咁樣搞法嘅嚇。咁啊，都類似咁嘅情況。咁不過今次咧要去到我哋鄰居，我鄰居法國。咁咧就法國嘅反壟斷機構啦，就告控告呢個Sony呢個第三方控制器嘅壟斷行為，對第三方控制器嘅壟斷行為就罰咗呢個金啦， 1350万欧元，应该接近成亿港币啦。咁啊，即系原因就系佢垄断佢哋个控制，即系佢令到佢影响第三方厂出嘅控制器。咁啊，有甚至令到佢无法连线。咁我第一样谂系，咦 ，Xbox 你或者系微软你，好似啱啱先想做一模一样嘅动作喎。 嗯 啊、你自己谂掂佢啦，啊，咁啊调翻转讲，一亿港元系咪真系好卵大？好卵大咧 ，Sony 都尚且俾得起，你微软应该俾得起嘅。 碎料啦。 不过嗱，我要提一提你，如果你有谂住咁样做嘅话咧，成个欧洲会将你当提款机，欧洲每个国家发你一个亿，你都几金下。 唔理佢啦，反正我有啲钱，反正大本把钱。 吓、啊，咁啊，唔玩主机，我哋玩 PC 啦。唔好意思，哇！我覺得呢個嗱，如果係事實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好啊。呢個係應該話香港嘅商鋪之間流傳嘅呢個代理嘅香港嘅代理就喺度同佢講呢個7600XT 嘅16G 版，本來會準備出嘅新卡，就為咗為免同呢、這個呢、這個6750嘅降規版啦，即係呢個俾中國特工版嚟為大家明嘅原因啦，咁啊，為免自己打自己，咁佢咧就短期內就唔會賣去中國度，我係指7600XT 16G。咁大家知道香港係中國神聖不可攻擊一部分啊嘛，係啊，即係你以為係4090呢啲高端卡先會賴嘢啊？今次7600XT 關大家事啦啩？啊，當然你可以話你係 N 記嘅 fans， 我冇，咁我冇嘢好講。但係7600係張中階卡嚟嘅，咁關大家事啦啩？有几大影响呢？唔知道。佢毕竟有好多其他类似能力嘅，咁你调翻转啦。咁你咪买张7600Ti咯，或者系同厂嘅，你咪买唔系24G版本咯。我记得有噶。咁即系或者你加少少上7700咯，即系唔会对好大影，唔会对我个有好大影响嘅，但系少数选择咯。即系咁，虽然 A 记呢期都真系几唔咩噶啦，几个表现都几差噶啦，咁啊，但系总之就系、是、嗱，唔好以为自己玩终端 part 唔影响到你，即系你唔玩 display 就唔会影响你啦。即系 买 PS5 啦，唔好烦啦，打机嘅话，即系你话 AI 嘅唔关事啦，咁就帮你唔到啦。 系啊，但系嗱，先讲佢系因为波及咗，其实唔系话呢个技能已经去到咁晕，而系佢波及咗佢嘅啫，咁样。咁啊，另一个就呢个 N 记嗰边啦，就50系我哋上次有提，我哋上次有提过嘅50系2024年无望。咁咧，突然间佢就话，因为我哋个进度制程不有机会可以赶得切喺第四季发售50系，因为之前就讲紧50系要25年先出到，所以中间要插咗40 super 啊嘛。咁 super 会继续出嘅，但系佢50系会赶火车，睇下可唔可以赶到去24年底。咁等唔等佢咧？我强烈建议唔好等佢。你真系要买嘅，你最多等到 super 就买啦。第一出50系代表住乜嘢啦？代表住佢第一样一定先出5090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即系旗舰机。除非你系要买你就系target 5090。如果你一般打机嘅，通常系60附近啦，60、70左右噶啦嘛。你等嗰啲出，等到嗰啲出咧，就真系25年年中甚至年底，你先有机会见到噶啦。所以唔使等啦。咁但系佢话会快咗。咁如果系根据咁嘅情况咧，应该就唔会比而家490 ADA 相对改变比较细啊。之前讲过噶啦，即系真系唔需要等佢。你有 super， 你又想 super， 你等 super 上，然后原版降都得嘅，咁样啦。咁啊，游戏相关嘅讲完，我讲紧老梗少少。老实讲，单新闻我哋一模一样嘅新闻，我哋报过一次噶啦。但系嗰次就系啱啱南京事件啊，南京制嗰阵时嘅事件之后嘅。咁啊，之前咪试过上个礼拜咪讲紧单徐和服嗰单嘢，又复刻翻啦，活动复刻嚟啊，点啦？整呢个完全系。跟住另一个活动都复刻啦，就喺漫展上边送食物，然后食物上边加料。我谂紧真系好捻80年代少女漫画嗰种玩法，喺食物入边加钉啊，喺鞋上边加钉啊，投毒啊，刀片啊，寄刀片啊，跟住喺鞋入边加揿钉啊，嗰啲咁嘅嘢，好捻低能。但系嗱， 呢次我睇嗰阵时咧，我有少少怀疑。嗱，我唔肯定啊，今次，因为之前嗰阵时都有话有人怀疑过，但系我比较倾向相信系嘅。但系呢次咧，我有少少怀疑系假嘅，其实即系冇啲咁嘅事，或者有人将啲旧图攞翻出嚟炒作。我有少少怀疑系咁嘅情况，我冇证据啊，但系实在谂唔到有咩理由。虽然中国人反日咧，而家已经变咗常态。我哋上次嚟讲系过噶啦。唔再系官方吹鸡，大家做嘢，而系常态性地受日受美，即系呢个其实好捻恐怖嘅事嚟噶。即系你睇一月号嗰阵时候，大家已经知啦。之前冇咁多噶嘛，即系三一一都冇咁多噶。即系但系今次真系会唔会系即系其实有啲人博点讲啊？博红啊，博咩去搞啲假消息出嚟啦？我越来越觉得有咁嘅成分，虽然都仲有机会系事实嚟嘅，咁我。虽然就应该唔关大家事，我想大家应该唔会有收到礼物嘅。咁如果你真系收到嘅，咁我自己谂啊，食唔食咯？你自己谂点噶啦？ 都系嗰个小心啦，就 系嗰句。即系中国而家真系黐紧咗筋嘅，不过成日都讲佢都系冇乜意思。好，咁啊，咁啊，今个礼拜系最大嗰单，咁我重新一次啦。我哋会喺专题再睇嘅。虽然我相信大家应该先见到专题先再讲，先见到呢个新闻嘅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